要什么都应承，来吧我什么都听命，但你别心急痴情，来吧有事情事要事情弄清，如玉敏吧点水蜻蜓，如玉抱吧高低我定，别要自己枉聪明，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，自明是个大情圣，来吧我是千般风情，来吧我是守得要命，回望你在苦忍表情，来吧继续无谓半路来梦醒，还未够吧加点数劲，还未够吧要知再令，若破坏轻轻规定，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，小姐欢迎，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。